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十一集。秋意站了起来，走到旁边的垃圾箱边上，点了根烟，背对着徐蕊抽着。徐蕊在身后又开了口，但话还没说完就被秋意打断了。 啊，秋意，你 比赛要打完了，你不看比赛了呀？ 嗨，不就跟你聊几句吗？你干嘛老操别人的心啊？小荣这仗因为你心情都不好了。 我就觉得要是答应了别人，你就别随便放人鸽子。再说张小荣心情不好不是因为我。 徐蕊被他这句话说得卡壳了半天，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 那我去看比赛了。 嗯，再见。 啊，谢谢你的冰棍啊。那个能帮我扔一下吗？我懒得蹦过去了，还得蹦去网球场。 徐蕊捏着已经化了的冰棍，秋意走到他面前接过冰棍袋子，正要转身去扔的时候，看到了体育馆大门里走出来几个人。体校的运动服秋意很熟，跟劳改犯似的，都在左胸上转圈，印着白字儿。秋意之前陪秋燕进去转了一圈，确认了让秋燕心心念念要来看比赛的大虎子就是边南之后，他就出来了。现在再次看到边南那张永远带着嚣张和一丝不耐烦表情的脸，秋意突然有点感慨万千。 估计不用蹦了，打完了吧这是。 啊， 我靠你大爷。 万飞猛地停下了脚步，盯着路边的秋意和徐蕊，眼里跟皮卡丘发功了似的电闪雷鸣。边南正东张西望的想看看二宝在哪，怕一会儿人多他找不到他家大宝。万飞吼着一嗓子，他才顺着往路边看了过去。 我靠。 在万飞要往那边冲过去的时候，边南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干嘛你？你说干嘛？我一个女的你至于吗？老蒋就在后头，你有病也不着急这会儿饭吧？换个时间我陪你。 万飞被边南拉上了老蒋的面包车，塞在了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始终阴着脸不出声，跟要债没要成还被欠债的揍了一顿的倒霉债主似的。另外几个队员也没多问，都在前面聊着。万飞今天比赛虽然赢了，但赢得很吃力，不爽也挺正常。李丹坐在前一排，回过头看着边南。 哎，一会儿搓一顿去呗。 不吃了。 至于吗？打赢了就行，想那么多呢。 别烦我啊。 嘿呦，万飞，你别顺杆上啊。老娘今儿心情不好还没找着人发火呢，信不信我一拍子把你抽车外边挂着去。 你说你长挺好看一女的，这怎么一张嘴这形象就毁天灭地呢？ 我听见了啊。你俩不吃不吃吧，别难，回去给这人顺顺毛，扎手简直没法玩了。 边南拍拍万飞的肩，笑了笑没说话。万飞相当不爽，回到宿舍往床上一躺就不再说话。边南没提之前的事，他能理解万飞的憋屈。这事儿无论是当时冲过去还是单独找徐蕊问都特丢面。现在万飞就憋了一肚子莫名其妙的火无从发泄。边南换了套衣服站到他床边。 出去转转。南哥，我问你个问题啊。 边南从桌上拿了颗棒棒糖放嘴里叼着。 问。你除了运动服没别的衣服了呀？你训练运动服，平时也运动服，跟学校待着运动服，出门还运动服，你烦不烦啊？ 没了，一水运动服，怎么着？ 不怪张小荣看不上你啊。 你 你没地儿撒气了吧，二傻子？看上我的多了，一个张小荣算什么？ 今天吧，就今天晚上。 哎，还要先找徐蕊问问吗？ 问屁！ 宿舍门打开了，朱斌和孙一凡拎着两袋零食回来了。万飞扑上去抢了一桶薯片，塞了几片到嘴里，咔咔咬着。边南扯过袋子看了看，没有感兴趣的，于是从万飞手里拿了薯片，没滋没味地嚼了。他讨厌秋意，相当讨厌。如果他俩之间仅仅是一个张小荣，他也未必会盯着秋意不放。为个女的不值当。不过如果是换成万飞，别说万飞是为了一个姑娘，就算是为了只母猴，他也会出手。现在他和秋意之间是新仇旧恨一堆。那天在停车场外面，秋意对他挑衅时的表情和声音，让他一想起来就火冒三丈。再联想到这混血小白脸有可能知道了他那些不愿意被人知道的秘密。 哥哥，我想打网球。 别想一招是一招，上月你还想拉小提琴呢。 秋意正在给老爸和秋燕提前准备晚上的饭菜，他每天都争取提前把饭菜准备好，随便热热就能吃。实在来不及的时候，就只能留钱让秋燕出去买。秋燕跑到他身边，挨着他腿站着。 锻炼身体嘛，你说要锻炼身体的。 想锻炼身体，早上起来去跑步就行。 那你也不陪我呀，还说陪我看比赛。才进去一分钟就跑了， 我看到大虎子什么样就行了。 我让大虎子教我打网球。 秋意从锅里捏了块肉放到秋燕嘴里，对于大虎子居然真是边南，他到现在都还觉得有些意外。下午秋意要去给陈婷婷补课，他陪着秋燕玩了一会儿遥控车之后，就压着时间出了门。他补课的几个学生都是以前的同学和老师介绍的。班主任给他介绍学生的时候，每次都要加上一句：秋意你可惜了。秋意听这句话都快听出毛病来了。可惜不可惜的，他并没有多大感觉。虽说如果有条件，他应该会像同学和老师展望的那样，中考高分，高考高分，上个985来个211，但事实就是他不能。他的路就是上个中专速度挣钱，而且还得搭上休息时间弄钱。他能做的就是面对现实。说起来，面对现实应该算他的长项。从老妈没了的那年开始，他就熟练掌握了这项技能。陈婷婷的父母都没在家，桌上准备了不少吃的。每回秋意到他家来，都觉得是来参加茶话会的。家里除了陈婷婷，秋意还看到了正团在沙发里逗猫的边心雨。这俩小姑娘虽然一个初三一个高一，但关系却挺好，经常能在陈婷婷家看到边心雨。边心雨冲他招招手。 嗨，又见面了帅哥，不介意我又来蹭课吧？ 能闭嘴不出声就行。 秋意在桌子旁边坐下，拿过陈婷婷放在桌上的卷子，低头看着，准备先给他讲讲错题。 我先吃点东西。 开始了，休息的时候再吃。 陈婷婷还算配合，半死不活地趴在桌上听他讲题，倒是没走神。两份卷子讲完，秋意看了一眼墙上的钟。 休息一会儿吧，五分钟。 你问我们老师还烦人。 陈婷婷拿了凤爪跟边心雨一块挤在沙发上。 刚还没说完呢，这个周末你哥带你去哪儿啊？ 野营踏青，一帮驴友什么的。 啊，那有什么意思呀？ 那也比待在家里强，边南这周末肯定回家。 你哥在家呢，怕什么？他敢怎么样？说起来这又不是他家。 哎呀，他跟我哥打架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下手可狠了，我哥头都被他打破过。上次要不是我爸拦着，他都拿椅子砸我哥了，我就没见过这样的人。边南脾气差，除了我爸对谁都没有好脸色，随时就能跟我哥动手，还踢过我养的小狗。明明是小三儿的儿子，在家却很嚣张，还把我妈妈气哭过很多次。 秋意低头看着手机，耳朵里都是边心雨委屈的声音。刚进航运的时候，秋意就听说过边南，也见过几次，只是那时航运还是大广的天下，他并没参与过两个学校之间的各种纷争。那个时候的边南并没给他留下太多印象，大概就觉得是个刺儿头，但挺毒的。体校的抱团斗殴，他出现的次数不算太多。秋意眼前晃过边南的脸，打架时嚣张的表情和比赛时认真的样子，还顺便脑补了一个在家里身份尴尬却还能这么跋扈的形象。虽说跟那个能陪着秋燕玩还被秋燕认真当成了朋友的大虎子不太吻合。秋意看了看时间，掐着五分钟，准时打断了正聊得欢的陈婷婷和边心雨。 继续。 再来两分钟嘛。 你跟猫说吧。 秋意看了他一眼，把英语书翻开放在了陈婷婷面前。边心雨很漂亮，平时也不算招人烦，秋意对她的印象不差。虽然秋意能理解她对自己的家庭被破坏入侵的感受，却还是不太愿意听到耳边全是边南这个那个的抱怨。自己每天都挺累的，也够心烦的，再听到这些心情都匍匐前进了。给陈婷婷补完课，秋意看了看时间，没多耽误，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饭店。 邱老师，你有女朋友吗？ 有空把错的重新做一遍。 要没有女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个呗。 得了吧，他们学校旁边是卫校，美女多着呢，都软萌软萌的。 也许邱老师不喜欢软萌的呢。邱老师，你觉得心雨怎么样？ 喂， 挺好的。 当然挺好的了，还用你说吗？ 这样的女朋友行不行啊？ 哎呀，神经了你。 走了，记得复习啊。 秋意拿了自己的包，转身打开门出去了。到了饭店，刚把自行车在后门停好，手机响了。秋意看了看，是申涛。申涛知道他晚上要打工，一般没事不会打电话过来。他接起电话。 你这两天小心点，潘一峰那帮人这两天晚上都在外面，咱好几个人落单的时候都被他们堵了。 哦， 我们要不要动手？他还没完了。 等我休息再说。挂了。